第九单元，师傅，在这儿停一下。词语： 颐和园，下，下车，门口，这儿，停，关，门，从，北京大学，北大，坐，车，地铁，没有。句子： 一，我去颐和园。二，在这儿停一下。三，从颐和园去北京大学怎么坐车？四，有地铁吗？五，坐716。六，我在这儿下车。 情景：一，去哪儿？ 去颐和园。 在哪儿下车？ 在颐和园门口。 好。20分钟后。 师傅，在这儿停一下，行吗？ 行。二， 师傅，我去颐和园。 请关好门。 请问，从颐和园去北大怎么坐车？ 坐716。 有地铁吗？ 没有。10分钟后。 师傅，我在这儿下车。 好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地铁，门口，师傅，下车，坐车，关门，颐和园，北京大学。 即学即用。 慢点儿。